勇气，我不会漠视你的梦想呀梦想呀。沿途黑路多些，坦途少些曲折哦呀，多些喜悦少些愁。 Oh! a birdie in the sky.

时刻我该说些什么，我爱你轻易的一笔带过，希望能牵你的手， 不带小周末谁来陪陪我，除了你只有他在静静的，没有你会不快乐，背靠背却太热，空空的床一轮恋不舍，那个小周末才像我单纯，在这里麦浪中穿过，画下这一刻我怎么才能够像个蒲公英随风在你心降落， 太多语言，用双手努力实现你我，做好自己，因为有爱让我们不再心慌，长大后茁壮健康，你我守护家园每一个明天。

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环球好音乐，嗨翻你的听觉神经，活力音乐，Music。 Bye. 相信我们曾有过，

投入他怀抱，抚慰他忧伤。 背起我们的行囊，哦，寻找那心中的梦想。 时间无尽，热干雨淋，终于有机会

我的拳头，我一定把你 KO。 不想上网吧也没有用，这是我的时代，我的擂台，怎样的风格就是未来，不在乎他们怎么说，一切一切无限可能，怎样怎样 发光发亮，一点都不夸张，这光芒是否也让你慌了，长相汪洋中的一艘海盗船，在晃荡的海盗上了场，我现在想要替你帮个忙。 Bam， 敏捷的速度是靠着我苦练，边闪边躲我可以变出去，同样的动作做过数不清无数遍，脚步轻巧就像是一只蝴蝶，多少人瞧我惊慌，他们笑我瘦，他们全都不知道我硬在骨子里头，有多少观众虎视眈眈喊着激动，他们喊着 KO 一击一中，来看的都是你，紧张的气氛让人都窒息，胜利的味道藏在空气里，最大的敌人只有我自己，这是冠军的背影，就让我的故事刺激你，这是我的时代，我的擂台，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，别开心我的拳头，我一定把你 KO， 回家找妈妈也没有用，这是我的时代，我的擂台，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，不在乎他们怎么说，一切一切无限可能，怎样怎样， 人生就像一场拳击，要不停的战斗，一生悬命又是雷的颤抖，谁都会犯错，有时候想要懒惰，赶快做出你的决定，这条路没有捷径，就像一艘破釜沉舟，也一直前进，关关难关关关破，这条命一直延续，汗水和泪水激起了涟漪，已经搞到这番田地，别想叫我放弃。 Stand up Stand up 还不够用力，拼到最后一回合，直到请你放弃。 Can't stop Won't stop， 我就是停止不了，东方的阿里就是他们对我下了注脚，你难道不了，没有一场比赛我想输掉， Come on， 给我你们最大声的呼叫。 Don't hate again hate me， 永远都不泄气，铃声响起我接力继续，这是我的时代，我的擂台，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，别开心我的拳头，我一定把你 KO， 回家找妈妈也没有用，这是我的时代，我的擂台，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，不在乎他们怎么说，一切一切无限可能，怎样怎样，这是我的时代，我的擂台，怎样我风格就是未来，别开心我的拳头，我一定把你 KO，也没有用，这是我的时代，我的擂台，怎样我懂得就是未来，不在乎他们怎么说，一切一切无限可能，怎样怎样。 就大声地唱歌，想象某个地方有人听见我，骑上了青春的野马，多少风景独自掠过，每个伤口守着红玫瑰一朵，你只能看到漂亮的这个我，时光染尽所有颜色，用心开出了最灿烂的花火，也许不是最美的花朵，要做就做最最好的我，追求自己想要的快乐，丢掉悲伤的 帅气 天变成一个焦点。看见他身负改了你，往日的那一张扑克脸，拿起你后的未接来电，留在一边。左手不笑，右边挥手，不啰嗦不惶恐，为公主挂帅之后，一副强求，爱也不服手，没有人往外扣，让红色衣服恭候。

是当又把回忆翻开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叫我爱？的尽头，我也想再往前走，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，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。我不是 生中，我剩下什么？

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

就当你是错的人，有些错我们都要负责任。是否我爱了不该爱的人，其实我想要的并不过分。爱过你至少我坦诚承认，有些错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我要你，作词樊冲，读歌人大佐。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 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

欢的感觉，无可救药的一切，太多一切，太多情节，太多伤痛的理由，让我